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要全都说出来吗？ 说出来干什么？ 现在可是痛打落水狗的好时机。 我比较喜欢打落水后淹到翻白眼的狗，刚落水的狗容易急眼。 你的意思是现在还不是全盘揭露的时候？ 我还没有证据。沈长青身上的伤，他们可以说是沈长青自己摔的。毕竟沈长青以往受伤没有一次去医院做过正式的诊疗。人证？人证在哪儿？医送、女仆、医生，谁来帮沈长青？谁能帮他？ 所以才说时机还不到。随即他扮演的沈长青对底下的记者深深一躬身： 这是我的家事，请让我自己处理。 尚未痊愈的胸口当然经不起这么弯折，他疼得一哆嗦，眼泪直落了下来。在电脑前的周开丝毫不觉自己即将跌入一个怎样预谋已久的局中去。他饶有兴味地打量着沈长青，觉得这小家伙哭起来的模样还真叫人受用啊。至于他说自己得病，大概是公关部长教他的，这也的确是现今最好的解决方法。自己不必当众承认错误，公司也能保住，他可以在家办公，进入半退休状态，去打一打高尔夫、旅游、游泳也算快活。虽然没了温香软玉，但好歹还有一个听话懂事的沈长青。只要公司的主权还握在自己手里，他就仍然是那个无所不能的周先生。但是那条叫赫尔普的狗，周开看着不爽。周开虽然不喜欢沈长青，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能接受沈长青对另一只畜生太过热衷。现在狗在宠物医院里接受治疗不方便，等接回来后就想办法处理了吧。而在另一边，收看了发布会转播的 Sim 激动得死死攥紧手中的钢笔，竭力压抑内心的兴奋。机会，这就是邮件里提到的机会，沈长青给他的机会。自从被周开相中提拔以来，周开就没把 Sim 当人看待。周开自诩是他的恩人，对他动辄羞辱，贬得他一文不值。他加班到早上六点，困倦至极，在桌上趴一会儿，都会被早起来上班的周开讽刺：哼，我给你那么多年薪，是请你来公司睡觉的吗？ Sim 以前以为是周开对自己有所期待，才会格外严苛。直到后来，他才渐渐意识到，周开只是需要一个言听计从的奴隶，尤其是把一个精明强干的下属培养成奴隶，更符合他的口味。想通了这一点， Sim 又不甘心，不甘心之前的坐小伏低，总想要从周开这里拿回些什么，补偿自己失去的尊严。赌徒心态让他愈陷愈深，也让他的心态逐渐扭曲。Sim 盼望着周开出事，已经不是希望他将公司留给自己，而是单纯想看他从云端坠入谷底，摔得凄惨无比的模样。正在他兴奋的手抖时，周开的电话打了进来。 Sim 竭力压制住自己躁动的心绪，接起电话。 周先生，看到沈长青的发布会了吗？ 找些医生，越权威越好，证明我的确得病了。公司这边的事情暂且交给你，我先回家去了，有什么重要文件直接送到我家里来，明白了吗？ 明白了。 您大可放心， 不会再有什么太重要的文件了。毕竟即使是您的党羽也不会再愿意听命于一个让公司蒙受重大损失的老年痴呆。部长驱车载着池小池离开会场时已是暮色四合之时，池小池这样静静地坐着，望向车窗外流光溢彩的夜景，想着心事。林六要问他， 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年终聚会啊。 他还会举办年终聚会吗？ 按他的性格，你觉得他不会吗？ 林六要想了想，发现池小池说的有理，按周开那个熊孔雀的性格，熬过这一阵的颓靡是一定要光鲜亮丽的再回到众人面前好好抖擞一番威风的。想到这里，林六幺不觉好奇， 如果周开在年终聚会前没有发表这种种族歧视的言论呢？ 池小池眼睛也不眨一下， 那就该启用计划 B 了。 什么时候有计划 B 了？ 他出轨和殴打沈长青的露脸视频会在年终聚会前在各大视频网站上流出。 池小池不加半点犹豫， 在舆论发酵起来后，沈长青会以受害者的形象申请离婚，敲周开一大笔抚养费把他告上法庭，叫他戴上隔离手环彻底远离他。之后沈长青会参与与莉莉曾经参与的公众慈善，成为反对家庭暴力的大使和代表，时刻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沈长青有资本，更有丰富的遭家暴经验，类似的事情我也做过，只要他敢走出去，我再带他一段，他就能经营起一段属于他自己的生活。至于周开，他可抓的把柄太多了，只要能让沈长青先保住赫尔普，远离他，我就能像今天一样把他给拽下来。 他什么时候打过你？ 自从进入这个世界后，周开还没来得及动沈长青一指头。池小池看着窗外说， 我会激怒他，这件事情办起来并不难。 不知道为什么林六要感觉有些焦躁。 苦肉计何必呢？ 池小池微微挑眉， 这不是还有计划 A 呢吗？在 A 级难度的世界里，连牺牲点什么的准备都没做好，不大好吧？ 林六幺知道池小池此举有他的道理，像自己之前分析的那样，池小池在这个世界里的安全期太短了。以年终聚会为分割线，之前的沈长青有伤在身，池小池还能算安全。对周开而言，年终聚会一过，沈长青便失去了作为一个漂亮摆设的价值，之后会发生什么谁也难料。但想想池小池挨打的场景，林六幺心里就莫名的躁闷。以防万一，他问道， 你还有计划 C 吗？ 当然有，操一把刀把周开阉了之后，把他的作案工具和我的作案工具一起冲进厕所，时时后悔值不破一千，我亲你一口，蹲几年监狱出来后现身说法，宣扬爱与和平，反对家暴，从我做起。 林六要忍不住被他逗乐了。 以后有什么计划可以跟我商量。 嗯？ 别自己一个人冒险，你还有我。我的话可以帮你很多，不只会念书，买冰淇淋，陪你看电影。 哎，以前我总是一个人做事，习惯了。 不好的习惯要改的。 池小池愣了一会儿，觉得林六幺温和关切又带点疼惜的口吻有点耳熟。他没再深想下去，真诚道， 六老师，你可真是我的贴心小棉裤。 神他妈棉裤，鄂尔多斯的， 北极人的。 林六幺和池小池一起笑开了，一人一系统就算是把这话谈开了。 坦诚交谈后，林悠悠提醒他， 接下来会很难。 沈长青要渐渐从幕后走向台前，而周开不是傻子，等他一旦发现 Sim 有夺权的倾向，再将所有事情串起来一想，不难发现是谁在背后动手脚。到那时会发生什么，零六幺难以想象。 是会很难。 池小池认同了零六幺的判断。 不过，也是沈长青的机会。 沈长青的身体终究虚弱，说这话时，池小池感觉不大舒服，把滚烫的脑门贴上被冷气敷上一片水雾的车窗玻璃，模糊地想：快点做完，就能快点回去。楼里的小姨和姨父早已搬离那座城市，除了自己，没人再给楼哥扫墓了。这辆车上了点年岁，减震功能不太好，额头贴在窗玻璃上，轰轰隆隆地震得慌。他闭上眼睛，在眩晕中感觉一片温软的热贴在了他的额头与车窗之间。石小池意外的不大厌恶这种接触，轻靠了上去，拿额头蹭了蹭他炙热的手心。 凉一点。 唉， 他把掌温调节到15度左右，并把恒温系统微微调高打开，像一床温厚干燥的被子，从内里把池小池整个包裹住，让他陷入了无比舒适的宁静之中。